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论是亢奋粉红肠还是超越极限墨绿肠，也都是奥斯卡在使用了坚挺金苍蝇状态下制作出来的最佳香肠。这样一来，刚才这一击本就超过了普通封号斗罗实力的幽冥白虎，爆发出了几乎高达 200% 的实力，将全部力量凝聚于一击之上，这才在表面看上去轻而易举地破掉了小白的磨砂之牙，并且将其震飞，在局势上看完全占据了上风。而他们这么做真正的目的却只有一个，为背后的唐三做掩护。这也是为什么宁荣荣的增幅并不是作用在他们身上，而是落在唐三身上。小白有些胆怯了。 多少年了，在这大海之中，除了那格外强大的深海魔晶王之外，还从未有什么生物令我会产生出这样的无力感。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很好，一切都在计划中。 面对那体型尤胜自己的巨大的幽冥白虎，他的信心正在逐渐崩溃。而他看不到的是，在幽冥白虎的巨大身体背后，唐三的昊天锤正在如同车轮一般疯狂的挥舞，而偏偏他每一次挥舞所叠加的能量完全凝固在自己身体周围，没有丝毫外泄。宁荣荣吃下坚挺金苍蝇后，骤然提升 150% 的增幅能力，也完全作用在了唐三身上。从马红俊破开海水开始，史莱克七怪的目的就不再是加速前行，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能让宁荣荣的增幅能力完全发挥出来。没有了海水的阻隔，此时宁荣荣附加在唐三身上的三大增幅起到的能力就更大了。再加上唐三那乱披风锤法的不断叠加，他那黑色昊天锤周围已经密布着一道道恐怖的黑色蛇电，极不稳定。哪怕是唐三两大领域同时释放，也已经有些无法承受这恐怖的能量。幽冥白虎又朝着小白的方向发出了一声威胁式的低吼，小白体内的气血依旧在翻涌着，先前被拍中的地方依旧隐隐作痛，想要冲上去，但看着幽冥白虎那巨大的虎掌，他还是有些犹豫了。正是因为小白的这份犹豫，他在再次攻击之前先将自己身后的领域解开，让其他海魂兽飞速退到远处。这一放一收的过程又耽误了数秒功夫。突然小白发现眼前这只巨大的白虎似乎看上去有些什么不同，好像它的身体并不像先前那么凝固了似的，身体周围的能量虽然看上去依旧恐怖，可是它的本体却在朝着透明的方式转化。小白毕竟在大海中修炼了超过10万年的时间，须臾之间他顿时醒悟过来。 上当了，他们应该只有那一击之力。 来不及了。 想到这里，他顿时如同闪电一般扑向幽冥白虎，但是他醒悟的还是晚了一些。就在他刚刚起步的同时，唐三的乱披风锤法九九归一已经完成，一种特殊的沉寂传遍环形海，小白扑出的身形顿时停顿。与此同时，那巨大的幽冥白虎也重新分开，化为了戴沐白和朱竹清两人。小五嘴角处银光一闪，一根银色的香肠已然入腹，蓝金色的光彩骤然释放出来，化为六条，分别缠绕在其他六人身上。而已经收敛了凤凰火焰的马红俊和奥斯卡也同时吃下了一根银色的香肠，他们身上冒出的是白色的光彩。昊天锤终于轰出，带着无数蛇电的黑光宛如怒涛中的一条巨龙般奔涌而出。海水化为的晶体却是坚硬，可是在这咆哮的黑龙面前却顷刻间化为乌有。强烈的黑光冲破领域的束缚，直接从环形海的另一端海水中破穿而出，铿锵的破碎声骤然蔓延开来。环形海似乎裂了，无数裂纹以惊人的速度四散纷飞。被封印的唐三就是凭借着自身高达78级的魂力，加上奥斯卡宁荣荣强力的辅助技能，以昊天宗这强大的叠加锤法轰出了一条通道。小白只觉得一股无法抵御的巨力骤然在海水中爆发开来，那并不是针对他的，而是针对他所发出的领域的。尽管他所施展的已经是领域的第三阶段， 但就在刚才那一瞬间，他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与周围一切海水的联系，眼前剩下的只有黑暗。领域与使用者本体相连，领域被迫，小白受到了不可避免的巨大冲击，鲜血从大嘴中喷吐而出，染红了碎裂的海水，他也完全陷入了昏厥之中。尽管时间并不长，可是对于早已准备好的史莱克七怪来说已经足够了。当下什么武魂是最快的？毫无疑问，属于唐门敏之一族的尖尾雨燕是最快的，而马红俊和奥斯卡此时所吃下的，正是奥斯卡在服用了坚挺金苍蝇情况下制造出来的以白沉香鲜血为引的复制镜像肠。白色的翅膀在他们背后展开，尽管看上去有些不协调，但在此时此刻，这却是他们能够爆发出最快速度的唯一方法。小五吃下唐三鲜血制成的复制镜像肠，成为了蓝鹰皇连接众人的桥梁。之前消耗最小的马红俊和奥斯卡使用尖尾雨燕复制镜像肠，成为了最好的助推器。大量消耗之后的唐三、宁荣荣、朱朱清和戴沐白全部被连接在一起，七怪一体，下一刻已在百米之外。七道身影有些散乱地冲出了环形海，就在他们飞出的刹那，背后的环形海已经轰然倒塌，惊涛骇浪翻卷，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扑倒在沙滩上，每个人都在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他们为了突破小白的封锁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完美的计划，从引诱、欺骗，各种小白未曾见过的技能，都成为了他们脱困的法宝，这才一战功成。呼的一声，小白的大头从海面上穿出，此时海上的光幕已经渐渐消失，他愤怒地注视着那七个倒在沙滩上正兴奋喘息着的人类。 你们这些狡猾的家伙，你们最好祈祷后面的考验不要牵涉到我，否则定让你们好看。 奥斯卡从沙滩上爬起来，手臂一抖，一连串的大香肠朝着小白的方向抛去。 啊，什么东西？ 嘿嘿，我的恢复大香肠，先吃了这些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小白，对不起，不得已伤到了你。 哼。 小白感受着恢复大香肠对自己伤势的好处，嘴角牵动了几下，想骂却没骂出声。其他几人也相继站起，来到唐三和奥斯卡身边。七人面面相觑，突然同时朝着环形海中的小白弯下了腰，直到90度。当他们直起腰板时，小白清晰地看到他们每个人脸上真挚的微笑。 谢谢你，小白。 他们这是在发自内心的感谢我吗？ 不理你们这些无聊的人了，我走了，你们后面的考验也绝不会轻松，自己小心吧。 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情绪在小白心间流淌，声音在海上回荡，而他自己却已经调转身形钻入环形海中，身体几下扭曲，宛如箭矢般消失不见。看着小白离去的背影，史莱克七怪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名为考验，可实际上小白相当于一直陪伴着他们修炼，没有小白，他们的配合以及在海水中战斗的技巧绝对不可能如此快速的成长。对他们来说，小白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所以他们才真心的感谢他，感谢这一年以来对他们所有人的帮助。就在这时，七道光芒同时从七怪额头处亮起，唐三额头亮起的是他那黄金三叉戟烙印，投射出海神九考第二道光幕，瞬间破碎，化为光点融入体内。宁荣荣和小五投射出的是血色光幕，其他四人投射出的都是黑色。 巧妙的整合伙伴能力，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力量，突破10万年魔魂大白鲨之王的防线，海神第二考通过，海神亲和度提升5%，总亲和度10%。 温和的金光传遍全身， 这一次与通过第一关时感觉不一样，唐三只觉得自己消耗的魂力虽然没有恢复，可被小白镇上的精神世界却完全清明起来，甚至比以往要更加通畅，精神力有着很明显的提升。他全身上下荡漾起一层蓝色的光彩，然后再缓缓渗入皮肤之中，那绝不是蓝银草的光芒，而是充满了水属性的气息。其他人的奖励也都和第一关通关时一样，除了小五和唐三之外，每个人魂力提升一级，宁荣荣额外全魂环增加500年修为，这样一来他的第一魂环也随之变成了紫色，而小五得到的奖励依旧是一句简单的奖励叠加。在第二考奖励出现的同时，第三考的题目也已经出现在众人各自的脑海之中。 潮汐炼体什么意思？ 看来我们第三考的内容又是一样的，我也是潮汐炼体，不过和第一考穿越海神之光一样，我是双倍潮汐炼体。 很快你们就会知道潮汐炼体的含义，跟我来。 悠然的声音在每个人耳边响起，不知什么时候一身红衣高贵的海神斗罗波塞西已经出现在他们身边。看着眼前的七人，波塞西眼中流露出明显的赞许，显然对史莱克七怪通过第二考感到欣慰。说完那句话，波塞西转身朝着海神山相反的方向走去，他的速度看上去并不快，每一步都是那么轻缓自如，可是史莱克七怪在惊醒过来之后全力追赶，才能勉强追在他身后，其中宁荣荣还需要依靠伙伴们的帮助才能够赶上来，而刚刚飞过来的白沉香甚至连询问的时间都没有就赶忙跟上众人。小五的灵魂回归本体，肉身由唐三带着。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